记得陪我唱这一首情歌，生日快乐。一首情歌，生日快乐。谢谢你们， 来自苏醒的谢谢你陪我一起过啊，这首歌呢听者有份啊。如果说今天有过生日的朋友的话呢，这首歌呢也是为你唱的哦。嗯，那不管你现在所承受的压力有多么的大，都希望呢大家能够好好的度过自己的每一天啊。无论何时何地，总会相信你的身边一定会有一个人在默默的守护着你，陪着你，不离不弃。所以呢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，嗯，也是说明这个不离不弃的人对你一直以来的一种感受，什么呢？依然爱你，来自王力宏。 一闪一闪亮晶晶，留下岁月的痕迹，我的世界的中心依然还是你。一年一年又一年，飞逝尽在一转眼，唯一永远不改变是不停的改变。我不像从前的自己，也有点不像你，但在我眼中你的笑依然的美丽。日子只能往前走，一个方向顺时钟，不知道还有多久，所以又让你懂。我依然爱你就是唯一的退路，人的美丽。日子只能往前走，一个方向顺时钟，不知道还有多久，所以要让你懂。我依然爱你就是唯一的退路，我依然珍惜时时刻刻的幸福，你每个呼吸永远。

好了，刚才有没有大合唱呢？那说明呢，你在你的心中呢，也会有这样的一份情结哈。因为呢，你我尝过了甜蜜，那忘记你又谈何容易呢？这个世界上呢，有太多的无疾而终的感情了。分开呢，不是因为不爱了，而是因为太爱了。所以呢，我们能量音乐继续让爱来蔓延。我始终爱你，来自李健。 因为你，我尝过甜蜜，忘记你却谈何容易？这么多年，沧海桑田，我情深却无缘。再见你，你依然美丽，望着你，我默默无语，又想问候，又怕心痛，让岁月为我说。你知不知道我始终爱你？我只是没有告诉你，让相思烈火熊熊烧着我。 让我唱出你要的幸福。

失了，未陪伴细听 那些内心的感性，请不忘重拾道理，行过最幸福小 小孩乱呼救， 同时在安抚小怪兽，如何受压都不会放手。 懂那心理脆弱是应够， 这些时间里谁愿看透， 在背后那份爱珍惜可会未够。路照应， 不需得到掌声。 冬天立夜， 相居现场， 一生的笑声。 当 错失了，未陪伴细听， 那些内心的感性，请不忘重拾道理， 行过最幸福。 OK， 这样的一首歌曲呢，是来自周柏豪和杨千嬅共同合作的一首全新单曲，叫做是《背后女人》啊。那杨千嬅的声音呢是委婉大气，周柏豪的嗓音呢也是深情磁性，与极具律动感的吉他旋律呢是完美的交织在一起，将千言万语融成一句青春的呢喃，就是感谢背后始终有你。这样的一首歌曲呢，听过之后呢，相信很多人都会有所共鸣，而且呢又是男女的对唱，更能够唱出两个人彼此的一种心声了。真的希望这样一首歌曲大家能够喜欢啊。好了，这样满能量音乐，我是春辉，我们来继续听歌。下面这样一首歌呢，也许你也会喜欢，也许你也会一学就会。掌声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今天全新推荐 Power Music， 战马能量音乐，新能量单曲推荐。 烟瓣是一支来自山东的民谣乐队，主唱严四是一个有故事的男同学，他把自己对前任的情感写到歌里，当然没有苦大仇深，也没有撕心裂肺，有的只是一点点小怀念和一点点小俏皮。这是一首标题里带姑娘的歌，姑娘这个词儿在民谣音乐里很抢手，类似的歌我相信你也能随口说出几首，烟瓣的这首你一定不能错过。我是 DJ 董鹏，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烟瓣，良家姑娘。 你微微的短发，害羞的脸颊，让我送你回家，看山丘的晚霞。虫鸣和鸟叫，节奏是我的心跳，载着你的微笑，路过北石桥。良家姑娘，哦，倾诉衷肠，你温柔洁盼，像天打月光，我。 来往，欢喜乐悲伤。两家姑娘哦，情诉衷肠，你温柔洁盼像天淡月光，我喜欢流浪固执的坚强，为你不是回望，欢喜的悲伤。带着你的微笑路过北石桥，两家姑娘哦，情诉衷肠，你温柔洁盼像天淡月光，我喜欢流浪固执的坚强，为你不是回望，欢喜乐悲伤。像天淡月光，我喜欢流浪固执的坚强，为你不是回望，欢喜乐悲伤。两家姑娘哦，情诉衷肠，你温柔洁盼像天淡月光，我喜欢流浪为你不是回望，欢喜乐悲伤，为你不是回望，欢喜乐悲伤。 你们都怎么了？ 都一一的。 战马开罐有礼哦！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，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。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。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。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，Power Music。 OK, welcome back, 欢迎回到全中国都在聆听的战马能量音乐，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我是春辉。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，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，旋律是不是会很熟悉？因为呢，每次想旅行的时候呢，都会想听到这样的旋律，听到里边会唱到很多地方啊，那不知道这些美丽的地方，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走到那里呢？那不管你是有多宅啊，但是呢，听完这样一首歌曲之后呢，希望你都能够赶快走出家门，赶快的出去看一看，毕竟呢，世界这么大，有那么多美丽的风景都没有看过，那即便你看过了这些风景，那一个人看和两个人看感觉是完全不同的。所以呢，我们来听听看这样的一首歌曲是否能够在夏天给我们一丝清凉，给我们一丝立刻行动的冲动啊。 Wonderful You 送给大家。 没错，两个人在一起呢，不是为了每天在一起吃饭和每天在一起聊天啊，更多的呢是一起去完成那一个人完不成的梦想啊。我们可以去更多的地方，我们可以变成更好的自己，明白了吗？那今天的战马能量音乐呢，可能马上就要告一段落了。但是呢，我想说，忙碌呢是一种幸福，让我们没有时间去体会痛苦；奔波呢是一种快乐，让我们真实的感受生活；而疲惫呢也是一种享受，让我们无暇空虚。所以呢，每天呢都可以让自己过得很充实。那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，也是来自一部最近热播的电影啊，《西红柿首富》的电影推广曲，是来自赵雷的《彩虹下面》。我们一起来听一下。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的话呢，不如走进影院去好好的看一看这部让你开怀大笑的电影吧。好了，战马能量音乐，我是春晖。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，我们的节目明天再会，拜拜。 歌声就在彩虹的下面。